和现实在对决，自己逼出黑眼圈，把纠结抛一边，快乐立刻兑现。 下一站成就还是金钱，人百思不得其解，把选择题变是非题，化繁为简。 都是苦掉过的璀璨，有一座魔法乐园，教你把名利看淡。这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我天生平凡，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，随遇而安，有的有失你要习惯。 回头看，嘿呦嘿呦嘿呦，类似隐形哈哈。时间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，快乐是自己的美主传。 Feel it hot, feel it hot, feel it hot, feel it hot, feel it hot. 才是保险的厉害。